昨天中午的12点，北京市的中考统招录取结果公布了。那根据了解，本市的中考统招录取时，按照招生的计划，将会从高分到低分，依照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进行录取。录取的通知书也将会同期发放，考生也可以通过登录市考试院进行查询。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最近一些市民反映，深受大家喜爱的传统早餐，大多数呢都已经开始悄然的涨价了，涨价的幅度呢从1元钱到1.5元钱不等。那在走访了多个早餐店之后，也了解到受到房租、人工、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在北京市区或者是繁华地段，吃一顿像样的早餐至少需要10元钱左右。不知道你今天吃早餐又花了多少钱呢？为了深入推进夏季火灾防控的工作，西城的公安消防支队联合区属的相关部门，依法对于存在重大火灾隐患的北京众和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有限公司进行了关停。自此，经营了18年的众和正式关市了。根据了解，在动批商圈内的12个商场当中，众和市场是第9个被张贴疏解公告的市场。根据计划，在年底之前，剩余的3家市场也将会完成疏解的工作。托尼奖5项提名，百老汇原版的音乐剧《修女也疯狂》在8月的暑期正式登陆北京了。11届格莱美、8届奥斯卡、4度托尼奖与艾美奖的全明星阵容也将会带你一探究竟。 走，如果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出生的时候都捏着一张生命的借据卡，在你的亲人还没有为你写下名字的时候，这张卡已经毫不迟疑地启动了业务。卡上存进了我们生命的总长度，它呢也被分解成了一分钟一分钟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玩帅这样的支出之外，你还剩下多少黄金时段呢？

为了保证相关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北京市的交管部门最近对于部分的道路采取了交通管理措施，主要涉及中心城区的文津街、百万庄南街、三里河南八巷以及黄瓜园路、革新南路、新街口七条等路段。九六九在这里也要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提前关注实时的路况，尽量的避开商场、景区周边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提前做好规划。今天九六九跟周周一起听资讯。根据教育部的消息，我国的高校学生应征入伍的资助政策已经实现了专本硕博全覆盖，符合条件的均可以申请学费补偿以及贷款补偿。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21所院校已经开始征集了专科志愿，招生计划为939人，其中艺术类的专科达到了700人，非艺术类专科志愿征集的学校共有4所，招生计划达到239人。在非艺术类的学校当中，文史类的招生计划为118人，理工类的招生计划为121人。民政部在近日公布了两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行业标准，明确互联网求助不属于慈善的募捐，要求平台要加强审查甄别，而且设置求助上限。全球首列的自动驾驶的现代有轨电车在28号于青岛下线，这一类有轨电车可以双向行驶，最高的运行时速甚至达到70公里。 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怎能如此伤他的心？他惦记的、深爱的、唯一的你，还不趁现在好好努力。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

翻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穿越了现实的梦想永不停歇。 是遗憾，是惊喜。